最强，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1度。受副高脊线附近下沉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是今天天气突出的特点。天气感觉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当中，提醒公众朋友重点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开启空调时可以多进行除湿，降低室内温度，从而使室温湿度达到比较舒适的程度。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另外在清河收费站以南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市交通委与京通快速路公司联合发布了交通信息，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的路段受交通量的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非常集中。另外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的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达街一线进城方向车流集中。那么这一时段呢，东部城区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目前的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的分中四桥到双井桥，东四环18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是车流集中。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ickling.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有人都说苦夏，苦夏，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感觉， 我之前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人都说苦夏就是吃不下东西，喝不下东西。 是呢， 虽然我这两样都没有，但是我睡不着觉了。 我只在书面了解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切身是从来没有这种感受的。 哎呀，真是，你说这姑娘长这么大真是心宽体 盘 啊！哎，我告诉你，这两天啊真的开空调我都觉得对我自己已经没用了。我原来吧、天再热我都没有习惯开空调，真的、 是吗？ 因为我怕空调，我一般有的时候要偶尔开个空调，我都学习我妈，就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盖被子是吗？ 盖被子，而且还要穿袜子，你知道吗？穿长裤， 就怕这个凉气 就渗入体内呀、 体内、 对呀、所以呢，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但是今年这个习惯被打破了， 特别太热了， 太热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开空调了，而且昨天晚上我第一开始热的都睡不着，我就把空调第一次，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调到了25度， 我觉得你考虑是不是咱俩贴的养生贴发挥了作用？ 太热，哎，真是哎！昨天我觉得我的双手双脚跟冒火一样， 是不是 呼呼的？后来我就把袜子脱了。 不过这个天气啊，还是这句话，虽然有点闷热，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千万别感冒了。 对，别 热伤 风。一会儿出去，嘿，一身汗，怎么办呀？回家我吹空调、吹电扇，一吹吹着了。受凉了，或者说有的朋友 吹呀吹呀， 凉啊凉啊。还有的朋友啊，爱在这天你知道干嘛去吗？没事就跑这个，就是比如说中医理疗所拔个罐，刮个痧。 哦， 这玩意儿我告诉你啊，他拔完罐了以后可能确实是去湿气去火，但要不注意回来啪马上洗个澡 又急着了， 啪又吹空调，那我觉得就更狠了，那毛孔全都打开了呀、你说是不是？ 还有洗桑拿， 天， 然后那个足底按个摩， 这事儿我都不干，你知道吗？我都规规矩矩回家。 哎， 啊， 啥意思？ 我就没这习惯，你知道吗？我就是老老实实回家待着，我就回家报个到。 人家很多喜欢按脚的朋友们说，我按一个脚也是规规矩矩回家睡， 是吧？ 这是为了睡得更好， 哎， 是吧？ 哎，但是啊，其实我还真是有个习惯，是这两年才养成的。 什么呢？ 就我不昨天在群里也说了吗？前些年我真的基本不喝热水，我都是喝冰凉，尤其是在夏天，夏天那么热，谁爱喝热的呀？对不对？ 沧桑岁月已过，生活习惯已改。 油腻大叔暖壶拿上来了，但是就是前年我不是有一阵咳嗽吗？你还记得吧？ 记得。 俩月都不太好的， 我一直是这样的。 哎呦，咳得我就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后来看了一老中医，老中医跟我说说高磊啊，你呀、是湿寒体质，你以后不能够再受凉，不能够再吃和喝任何的冰凉的东西，你都得喝热的，吃热的，或者说至少是温的。我就自打听了老中医的话之后，我就天天，你知道吗，喝热开水。 从此老干部水杯就拿在手。 那是，你说这习惯养成的不错吧？ 不错，其实真的，一还环保，二呢对身体也有好处。千万别说过凉的水，有的时候你这刹那从这个外边一进来，是特别热那一刹那啊，你说特想整点凉的，但是那一下可能就积着了， 那积着肠胃了呀， 对吧？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你在家临出门前您晾点凉白开， 哎， 小的时候咱妈就喜欢干的， 对， 或者是沏点茶也晾凉了，回家的时候呢，可能嘴里有点味儿，咂吧咂吧的，就不用喝那么凉的水。 还有就是那么甜的水， 对， 对吧？ 从冰箱里拿出来光就打开喝，这个不行。 还有就是您喝点现在咱们暑天降暑去最好的就是绿豆汤啊，对不对？ 那不得熬吗？ 家里熬熬，对吧？熬开了花。 哎，像您家这个哈， 啊， 您在外工作，家里有人 八个保姆伺候着呢。 对，就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说昨天我们那个俩保姆还打起来了。 哎呦 啊，一个保姆说，哎，我熬这绿豆汤怎么绿色的呀？第二个保姆说，哎，我熬这绿豆汤怎么红色的呀？ 哎，还真是啊。 啊， 这是个问题。 我说你们俩有问题，你们俩是不是给我汤里下东西了啊？你们俩说 绿豆汤稍微一熬可能就容易变红，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小秘方的。 好像是里边啊，是不是你就是这个水的碱性过大，所以容易熬成红的？ 这怎么造成碱性过大呢？就是你那烧开那一刹那， 持续多久、啊、是烧开了加水，还是说就一直让它自己咕嘟着，还是一直小火，还是一直是大火，这个都是有讲究，会影响那个绿豆汤的颜色、嗯、 待会儿我们就听听珊珊给我们讲课呗。 哈，我的理论基础还是很丰富，就是没人给熬、哦、好吧。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就是你看高磊 转回到我们的主题。 对，你说高磊刚才提到了、嗯、以前就喜欢喝凉水 啊， 现在这个老干部这个水温杯不离手，这也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也是为了生活啊变得更来越来越好。 没错，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啊，从小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习惯，咱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也未必好或者不好，但可能就是一种习惯。 对，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就发现，哎呦，就变了。 或者说呀，是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聊，就是原来比如说打小或者说前几年您特别不在意的一些个生活习惯， 嗯， 对吧，您可能就觉得瞧不上这些生活习惯、嗯、或者说不喜欢这个生活习惯，哎，您原来不在意的生活习惯现在您意识到要改变了，要成为您的一种生活习惯了，有没有？想一想原来不在意的或者不喜欢的，不觉得是习惯， 或者以前爸妈提醒您的你就是不想干、啊、现在自己自觉的就去做去了。 是是是，你看我们那值班那十九岁那小哥们儿，对不对、啊、现在也保温杯天天不离手了。 嗨、啊、 我说您怎么虚成这样、 这个、早点好，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是的，话题就是您原来不在意的生活习惯现在意识到一定要改变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下个月起呢，巡游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涨1元。 地铁方面呢，将会在车站内增配充电宝。 官员商品批发市场将于今年9月份之前闭市。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嘞，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交通出行的消息啊。根据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动态调整办法以及国内油价的变动情况，自打2018年的8月1号起，北京市巡游出租车不含电动车每运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那么预计8月8号开始呢，全市所有巡游出租车完成计价器的调整。那么在调整期间呢，新旧燃油附加费政策并行，那么已经调整计价器的巡游出租车呢就可以收取了，那么没有调整计价器的呢仍然按现行的政策执行。目前的本市巡游出租车租价是3公里以内13元，那么基本单价每公里是2.3元。 说了出租车，咱们再说说地铁。针对用户出站时手机没电的情况呢，地铁方面就会在车站内增配充电宝，今后呢还将建设一定数量的自助充电设备来缓解乘客的燃眉之急。此外呢，在实行了扫码进站之后，地铁后续还将增加人脸识别等新的进出站方式。目前人脸识别的原型机已经开始进行试验了，接下来呢将会对设备识别水平进行测试。 好了，民生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明指数。由第三方的智库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基地发布的报告显示，咱北京市市民的文明指数啊已经连续12年攀升了，首次是突破了85分，达到了85.68，比2016年提升了 1.5 个分值。那么与2005年相比呢，这个数字上升了 20.47。 调查显示，北京公共交往、公共观赏、公共参与指数大幅上升，而像随地吐痰、闯红灯、不进行垃圾分类依然是受访者眼中啊最不文明的行为。 咱们应该给自己鼓鼓掌，这是好事儿啊。 对呀、啊、对呀、啊、进步了嘛、啊、对不对哈。 另外再了解一下，作为西城区最后一家区域性的批发市场，经营20年的官员商品批发市场将于今年的9月底闭市。 真的呀？ 好多床单还没买呢。 我觉得抓紧这一批，可能有清仓大甩卖。 四件套可便宜啊！ 官批呢，市场产权方与市场方呢，将于今年的9月28号合约到期，所以未来市场不再用于经营小商品批发，就是这地儿还在 哦， 就不拆，但只是市场关闭 哦。 但是还是抓紧这两个月，可能啊， 买点袜子什么 的，清仓啊， 袜子特别好， 来它20双， 不够、啊， 100双， 一家人差不多。 那、大人还行，定性小孩儿这袜子这个变化快。 小孩大人可以搅吗？ 哎，好主意，好主意。 你瞅瞅我们俩这会过日子地儿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平台啊，打开外卖平台，除了订餐选生鲜，还能买些个什么呢？某外卖平台上近日是悄然出现了服饰频道。 哎呦， 居然目前还只有一家服装品牌入驻，还有一家哈，但是已经显露出外卖平台的野心了，让服装也能像外卖一样随买随到。哎呀，您能接受在外卖平台上在下单订餐的同时再顺手咱订一件衣服吗？ 我觉得这服务挺好，在于有的时候咱们出来的时候，万一路上啊人夸泼盆水湿了衣服， 哎呦， 再或者是在办公室那个比如外墙漏水或漏雨，或者谁摔了个跟头， 说哪个办公室， 或上班的时候把脚一滑咔嚓那个鞋带开了，或女孩这个鞋跟折了、 哎、 反正有突发情况的时候，白天你没有备用的衣服或鞋，如果外卖平台有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好事儿。 对，尤其是我觉得坐办公室的，您知道吧，他们都是白领一族，你知道都得穿带领子的衬衫，所以叫白领、 哦、 你不穿衬衫你怎么叫白领呢？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要是万一衬衫就像刚才珊珊说的泼了墨汁啊，比如说倒了咖啡呀、啊、什么的，哎，或者是出现了某种不可抗力，出现了一些损坏呀、啊、 女朋友吵架，女朋友把酒泼身上了， 哎，你换件衬衫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估计这个订餐平台上、啊、你说这款式最好肯定不是就是丰富多彩的，一定就是标准化、嗯， 对， 是卖的最好。 是的。 哎呦，咱累不累？还给人出主意呢。好，咱们再了解一下，依托市政府、区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北京市气象局近日就组织在门头沟、房山、通州、朝阳区加密布设自动气象站。截至到6月底，新增了61个自动气象站，全市自动气象站的总数目前达到了438个。本次加密的自动气象站有力地提升了经济交界北京西部山区、北京市城区以及北京市副中心的灾害性天气预测能力。面对咱们7月份频频发生的强降水过程，这些自动气象站在防灾减灾啊、预警预测方面就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嗯，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您记好了，就是您原来不在意的、不习惯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哈，哎，现在意识到咱们要改变它了。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这可都是为了您好啊。 左顾右盼，像个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迷了节拍，呜呜，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为你我拼命耍帅，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 哎，你听没人说这快这个改掉你的一些坏习惯哈。葛大爱8827还说，高磊快去官批买批保温杯留着，不用去那儿。我告诉你，我已经家里存了4个了，各个 叉叉叉。这位同学说，高磊你人到中年、啊、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不行，现在夏天，我告诉你，泡那玩意儿上火，最多是泡点香参，香参你嚼吃都没事儿，不上火。 哎，我最近一直在泡 泡什么 什么来着？ 你泡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敢泡？ 对啊，我泡了泡决明子。 哦，决明子那是干嘛使的？ 而且是炒了的。哎，其实真的提醒大家， 那人不气的好像是。 对，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是遵循这个中医的这个建议，现在经常会泡一些枸杞呀、啊、菊花啊，还有一些祛湿气的朋友会用红豆薏米煮水啊， 祛湿气， 对吧？会直接泡呀，觉得。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方子并不是什么体质都适用。 对。 一定要看，就比如说十个人里九个人喝这都有用，您就未必有用，体质不一样。举个例子 啊， 我前年的时候吧，就觉得祛湿气对女孩好，所以我自己在家熬那个红豆加薏米， 嗯， 结果满脸爆痘。 它其实是不是也是把你体内的毒气？ 我最开始以为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扛着， 嗯， 后来发现那个痘已经爆到密密麻麻到我自己都不能接受了， 我的天， 就像筛子一样。后来呢，我就去医院，医院就说的你最近吃什么喝什么了，我就一说这个，后来大夫就说你这个体质是不能直接喝这两个东西煮水的。 你是什么体质呀？ 他说我这个体质啊，必须把这个薏米和红豆炒过再泡水再煮水。 哎呦，这大夫这么厉害呢。 啊，他说 生的熟的他都能分得清楚。 对，他说你这为什么在中医里面那个很多的药啊，上面会括号写着炒或没炒，你会发现一下 哦， 是不一样的 哦，就功效就不一样了。 对，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体质。 我告诉你，你是不是也是湿寒体质啊？ 肯定啊，肯定啊。 咱俩， 而且我还是局部湿 啊， 就是 这还能分得清楚。 比如说我脾虚胃热，然后下肢循环不好，所以是腿部一带湿气重。 哦， 所以你 那怎么去啊？ 哎，你会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好多年前的时候被蚊子叮一下，人家同一只蚊子叮了人家就是一小包，一会儿下去了，我就会越来越肿，可能一夏天都不下去。但是呢，叮胳膊上没事儿，叮腿上就不行，就肿。同一只蚊子叮，就是吧，不同位置。 咱们这样，咱们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和大仙儿们，有没有搞中医理论的？赶紧给我们苗山看一看吧。他这我觉得上下半身都不一样， 对， 好，俩宇宙啊，这是。 所以后来我就不随便听信什么身边的人的介绍了，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挑选适合自己的。 对。 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儿，不是不要这个别人一说这个好就盲目的追随，也许就不适合您。 但是我那脚贴不就是听你说好，立马我也贴上吗？但是我觉得现在真好，所以我觉得听。对了， 它不是喝下去的、 啊、 所以它并没有就是敏感反应会那么强烈和明显、啊、所以呢就是有什么类似这样的习惯有一所改变，以前不注意的您现在就提上日程，得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听话慢慢就做起来。 对啊，原来不在意的一些习惯现在要改变了。糊涂的旁观者说了，自打儿子考上大学之后，我再也不用给他做早饭了，不用叫他起早了，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懒了、 嗯、 平均比原来大概晚起了半个小时左右呢。这您原来 睡眠好是好事啊， 不是您原来是有好习惯，早睡早起还能早上起来锻炼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做个早饭，现在您等于是越来越懒了，这不行，这还得改变。 也许是睡眠质量越来越好了呢。 那我也想睡会儿。 刚才提到这绿豆汤怎么能变绿，我是你的这位朋友就说、嗯、哎呀，总结一下一句话嘛，就是敞着盖变绿，盖着盖变红。 真的呀？那我们家好像都是敞着盖熬的呀，怎么都变红了呀？ 对 呀、 啊、我刚要说敞着盖，嗯， 不对， 嗯嗯，我觉得还是跟温度有关，因为我自己熬过。 我觉得还是跟水质。 一直小火咕嘟绿的几率高， 是吧？ 先大火烧开，再转小火，这样是容易红。 就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有、哦、有。 再听听大家伙儿的哈，明明说了，我老公以前基本不吃早餐，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给他掰过来了，现在已经养成了吃早点的习惯。有时候呢没做，还得问我，哎呀媳妇儿，咱早上起来要不要吃点啥呀？还给我提个醒儿。 哎，这其实是好习惯。 当然了， 更多的男同学有时候懒，早上起来觉得嗨，离中午这么近，就别吃了，中午一块吃、 哦、 其实不对。我自从啊想减肥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一定要珍惜每一顿白天能吃到的东西。 夜里吃，我告诉你，马无夜草不肥啊，说的是谁？不是马，是 人。说的是我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 有些习惯您以前不在意，现在提上日程，每天嘿照着做，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到一个习惯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列车无烟诉讼案。历经一年的时间呢，已经是由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了。那么这场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全面获胜。控烟专家认为，列车无烟呢不应该有高铁和普列的区别，相关部门应借此案的推动行业立法，实现铁路列车内部的全面禁烟啦。 去年的6月9号，刚刚考入大学的小李乘坐 K1301 次列车，在车厢内呢就闻到了刺鼻的烟味儿。虽然乘客呢是在抽烟区吸烟，但整个车厢都是烟味儿。小李将列车运营方哈尔滨市铁路局告上了法庭。近日呢，这个案子就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哈尔滨铁路局在列车上设置的吸烟区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判决哈尔滨铁路局30天内在 K1301 次列车上取消吸烟区并拆除烟具。 没错，那么这场诉讼呢，在控烟界看来是意义重大。为此呢，中国控烟协会等单位特意举办了一场座谈会。这个案件的原告女大学生小李也来到了现场。她说自己非常满意北京铁路运输法案的判决，以后乘坐 K1301 次普通列车的旅客不会再受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的危害了。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对身边吸烟的人勇敢地说出这个字不。被吸烟我不干。 哎，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有的时候这铁路上虽然有一个区域就是过道或进门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那儿吸烟，但是高铁和那个绿皮火车不一样。 嗯， 那个火车可以开窗户，就是在过道那个地方啊。但是那个高铁因为它速度很快，包括动车它是全封闭的，所以哪怕你在那个区域抽烟，那个烟味还是会传进来。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铁路啊，很多朋友们选择坐火车出行不坐飞机，就是为了照顾孩子。 对，其实咱们国家早就立法了，只要是带底儿的这一些包括室内的室外的一些环境就不能够吸烟。你想想列车不光是带底儿啊，它四周都带大包围啊，对不对？ 就 是一个室内的环境，咱们就坚决不能再吸烟哈。这也是提高我们文明程度的一种表现了。希望大家坚持勇敢地说出被吸烟我不干。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咱来看看大家伙儿念两条信息呗。 好嘞，咱们看看无所谓就说、啊、等年纪大了我就发现什么都在意了。以前不在意的都在意、 就是、都在意了是吧。那您给我们举个实例，比如说什么什么哈。三秒钟记忆说了，现在每天睡前我看书半个小时，我都感觉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比原来都要强了，我好多的语言好多的词汇我夸夸夸往外能说出来了，这就是好事儿啊。对 啊， 丽 丽说吃饭七分饱，作为吃货看见好吃的太难了，不过年纪大了吃多了真不舒服啊。 哎呀，肚子是自己的呀， 这就是身体的变化。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您也想想怎么互动我们的话题，您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我是苗山， 我是高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一度是跌破了每盎司1220美元，但由于美元指数与美股下跌，晚间的有所回升，在每盎司1220美元上方小幅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21.9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里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刚才我们天气预报也说了，今儿可真够闷热的、继续延续了昨天的桑拿天， 不想出门。 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也是26、27度，你瞅瞅这湿度又大，这老天要干嘛呀？能不能在建国门附近给我们下点雨呀？ 我动都不想动、 那嘴呢也不想动了、 嘴可以 可以就是说话和吃饭都行 哦，是的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之前啊您不太在意的一些个生活习惯，现在您觉得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的您要在意了，或者说您已经养成了之前没有养成的这些习惯。四丫头就说了，我现在是不吃晚饭，已经坚持有2-3年了。为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到晚上过了9点，哎呦，如果不睡觉的话肚子饿得咕咕叫，估计您都开始挠墙。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呢，9点钟左右就上床睡觉，大概1个星期就把这个困难时期给扛过去了。 哇、哦、那您现在岂不是瘦成了一道闪电？ 那不一定，他说但吃早饭一定要吃，现在如果有时候晚上坚持不住了呀，吃那么一丁点儿，晚上睡觉就会很难受，就是已经不习惯了哈。 哦， 晚上不吃饭并不是为了减重，你看看人家说的，我会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的。 有时候吧，我晚上不是为了吃特别多，你知道吧，就是晚上呢小姐妹的聚会呢，我不吃呢别人吃呢会影响别人的心情，你知道吗？ 姐妹妹的聚会好 happy。范晓萱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是那么唱的 啊。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对，差不多。你知道吧？就是人一劝，哎呦，减什么肥？瞅你，你瞅你这小脸，再减就林黛玉。 没错，这人刚说完回家就说：“哎呦，我今天可吃胖了，还好劝他多吃了两口。” 对呀、啊，你可不知道啊，我减肥成功了，苗山都已经肥成那样了。 这都是塑料姐妹花，真的是。 你说说，所以回去以后好好的过滤过滤，把该删的人就从微信当中剔除掉吧啊。是不是？我说对不对啊？ 说的对。以后谁劝我吃我就给记在小本本上。 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劝你吃呢，我告诉你。红色康乃馨说了，我老公比较宅不爱运动，我就逼着他减肥，而且呢我还以身试法，不是以身作则，不是试法，我就陪着我老公一起遛弯一起跑步，自打他看到运动减肥的效果之后，哎呦，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跑步。有时候看他跑的太多了，我都担心他的累，但是哎呦，我的拦都拦不住，你说说，现在人真正爱上运动了，不跑不行。 我要不是迫于长肉的压力，我是永远不爱运动的，真的。 是吗？ 嗯。 哎呦，咱爸咱妈怎么也不刺疼刺疼你，真是。 就是我虽然经常去健身，但真的是不得不去，我打内心 就没有想吃油饼那么大欲望想去健身。 因为你吃油饼吃太多了，你 开心，你知道吗？真的，当我吃油饼的时候，能就分泌一些荷尔蒙出来，然后整个人多巴胺让我整个肾上腺素的兴奋。 人都是跑马拉松的时候，跑到2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多巴胺不停的分泌，就觉得我永远可以这么跑下去。你是吃油饼？ 我吃油饼，吃蛋糕，吃奶油，吃炸鸡，插鸡块什么都可以分泌这。 其实你可以说吃一切，不用把这些都罗列出来。 不，我只想罗列这些，凡是容易长胖的，我都开心。 那我觉得你真是厉害了，你能维持这个体重，就已经是奇迹了。你不觉得吗？ 大家都这么说，说珊珊真的，别人要说，哎，你健身怎么不瘦？不对。你能保持这样真的是相当幸运。 你下巴还是尖尖的，居然还没有双下巴壳， 啦啦啦啦啦， 天生的。我告诉你， 也不是，其实我还是有的地方注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些习惯不好，比如说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那其他更不好的东西就不要沾了，你不能各种不好的都沾上。 都沾， 比如说 Smiling 这位朋友就说、之前特别爱喝碳酸饮料，后来知道碳酸饮料的这个溶钙，就担心自己长不高，所以再也不喝了，现在就天天喝白水或柠檬水，再或者就是冰美式什么的，结果哎习惯了， 挺好。 他就是我的心声，我10多年都没有怎么喝过碳酸饮料。 我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碳酸饮料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说道，只是说对牙齿不好。 对， 我牙齿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好，没事可能就要去钻一钻，所以而且又不是特别的白。 钻一钻可还行， 你知道吗？经常长蛀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呢它也不是特别的白，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容易上色嘛，变颜色，所以我就坚决为了主持人这个行当，为了能够露出特别漂亮的32颗牙齿，好像也露不出那么多吧，大概10几颗吧， 我从来都没有整过，但是 这还可以， 这是我爸爸家祖传的。就是碳酸饮料，其实我也10多年没喝了。 对， 现在有的时候朋友会劝我说：“哎呀，这天气这么热，你喝一口爽一把。” 嗯， 但是我就想跟他说，我现在因为长时间不喝，没那么喜欢喝， 就没那么去渴望了，就是有那个，就是挠心的那个劲儿。 对，所以你说你喝一口能爽，我说也不爽。 但是我现在爱上了晚上会喝那么一点点。白葡萄 酒，小 酒，哎，对、而且不是红葡萄酒，是干白。有很多人受不了干白那苦涩的劲儿，我就喜欢那种感 觉。这个事儿话题就大了， 是吧？ 这个白葡萄酒品类很多、如果是你觉得偏涩的话，就看是干或半干，然后以长相思为主的，它会涩一些。 我不知道什么是丝不丝的，反正我就是喜欢干的，就那种有点苦苦的、淡淡。但是其实你喝完了以后，你从唇舌当中有一种回甘的味道，会有一点甜。你要纯喝甜水儿，那就没啥意思了呀。 呀，白葡萄酒就是品种很多，就我也喜欢白葡萄酒，因为它在不同的产区不同的葡萄酿出来的同一品种的品类，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喜欢霞多丽。 长相思、霞多丽，这都是常见的葡萄酒品种。 对，沙多内，还有雷司令，还有甜酒这样。 哎呀，以后那就跟着珊珊喝呗。 嗯，我没剩就买一瓶，失恋的时候喝两口。 本人都说我是千杯不倒。 不是，我是一杯倒。 哦，那就算了吧。 但是白葡萄酒的好处就是它吧，跟红葡萄酒比起来，红酒呢就是适合，常温喝。它会有一醒发的过程，白葡萄酒比较适合冰一下喝。 对。 所以在这个天气口感上也会更好一些。 很舒服。好嘞， 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习惯问题啊。 咱们俩怎么一直在聊吃啊喝呀？咱们不要误导大家了哈。 这是我们俩以前的吃饭习惯是更加多，现在变得少了一些。 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之前您不太在乎的、不太在意的一些个生活习惯，但是现在您在乎了，您改变了，您在意的生活习惯是有哪些？跟我们来说说其中的故事吧，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粒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得嘞，北京时间的8:13，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消息。首先来说说首钢，位于首钢园区的国家体育总局冬训中心已经于近期正式启用了。冬训中心中唯一一个多功能场馆冰球馆，那么将于今年12月上冰了。这也是四个场馆当中唯一一个设置了观众看台的场馆，预计可以容纳4300多人。 没错，国家体育总局冬训中心也被称为四块冰。哪四块冰？就是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四个冬奥会冰上项目的训练场馆。其中呢，速滑、花滑、冰壶三座训练馆呢，由一座精煤车间改造切割而成，而旁边的运煤车站呢，则被改造成了冰球馆。冰壶场馆里呢，是水泥立柱、钢梁等工业元素得以保留，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工业历史。 哎，真好哈。把首钢园区呢改造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其实这也是代表了一种文明的行为啊。 对， 上周末的京沪大战呢，到底有多吸引人眼球？那么从前天国安和申花球员李运秋在微博上的隔空对战就可以略知一二。赛后，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对李运秋在比赛中疑似过激行为表达了不满，而李运秋本人则在前天下午同样通过了微博做出了回应，认为自己的动作并非有什么不妥，而是出于本能。他还表示，网络上的视频并不完整，自己呢只是动作大了一些，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啊，国安和申花之间的比赛呢，是从来不缺少话题，球迷朋友应该是特别了解的。不过最近两个赛季以来呢，身披申花16号球衣的李运秋呢，似乎都是争议的核心人物。去年足协杯国安客场对阵申花的比赛当中，他就和当时国安的主力前锋伊尔马兹发生了争执，场面一度呢较为紧张。而在一年后的中超联赛，他再次和国安的外援发生了肢体冲突。由于不满呢巴肯布的倒地行为，李云秋在无球状态下朝着民主刚果人就是几下的推搡，而这个赶到事发现场的主裁判分别给了两个人一人一张黄牌，这个风波呢才算平息了。 不过呢，赛后国安俱乐部方面还是表达了不满，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俱乐部表示李运秋的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体育道德，尤其作为曾经的国安队一员，身披过绿色战袍，就让我们更加难以接受。巴坎布的冷静和职业避免了事态的失控，但是李运秋的这种行为不该被纵容。资料显示，今年28岁的李运秋呢，出自徐根宝足校，曾经在上海东亚队，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上港队效力。自2014年加盟国安队之后，他一共呢只为球队出场过2次，表现平平。而在2016年初，他返回家乡，加盟了申花队，效力至今。 对于老东家的指责呢，李运秋也做出了回应。他在微博中表示，这段视频呢只有后半段，没有前半段，不然为何这个裁判会给每个人一张黄牌呢？同时，李运秋也表示，到了球场上，自己的求生欲望是确实很强，上场之后就很会去拼呐、去抢，自己也是出于本能反应才做出了视频中那样的行为，而不是刻意要使坏或者其他的企图。我们其实还是相信不是刻意使坏，但是呢，既然有一些行为有争议，那咱们自己是不是 要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就是要先承认自己错在哪儿了，对吧？要不然裁判为什么要给你一张黄牌，对吧？就证明是你有错在先，之后你再说别的，对吧？ 而且这个比赛场上呀，虽然就是在赛场上运动员都很拼，但是有一些线还是要恪守住的。 是的，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啊，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7月30号到8月5号在南京举行，中国羽毛球队呢将有25名队员出征。前中国队的男双功勋四届世锦赛冠军蔡韵在分析了各单项的形势时表示，那么日本选手桃田贤斗不一定能拿冠军，国羽男单的四将同处上半区也是好事儿，并且呢表示国羽要面对逆境勇往直前，为东京奥运会打好基础啦。 对于备受关注的男子单打呢，蔡韵表示，虽然头号种子桃田贤里呢状态偏佳，但是呢中国选手也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安塞龙也是夺冠的热门，包括真龙啊，还有石宇奇啊，陈龙，还有蔡韵表示呢，中国队的男单选手几乎都是在上半区的，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四个人呢能更好的保证有一个人能进决赛。 咱们就预祝中国男子选手包括女子选手在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拼搏出好成绩哈，加油加油。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以前有一些不在意的习惯，如今您就特别在意起来了，或者实行的还不错，有没有这类的习惯和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咱们来互动交流，送给大家这首歌 Good morning, 早上好啦。Hey, I'm going off at six. Used to be I'd wann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And as I'm going through my day, nothing can take this smile from my face. Whether sunshine,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This feeling like I'm dreaming, it's a dream come true when I wake up.看看娜娜说哈，我老公以前熬夜啊，他以前呢这个老公熬夜夜宵啊，什么喝酒聚会啊，所有亚健康的恶习都有，没少和他打架，就为了这事儿。结果呢，体检的时候他血糖高了，自打查出来血糖高了，所有恶习都改了，每天到点睡觉，坚持运动，饮食绿色。有一次测血糖竟然三点七，那是第一血糖，他也有点危险啊。他比我还健康，现在还坚持着。谁叫吃饭大鱼大肉他都不吃，特别的自律。 哎呦，这真是不错，难得。 有的人啊，我告诉你，他就不自律在哪儿呢？他就是说明明吃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已经发出危险信号了，但他还这么逞能下去，迟早是。就怎么讲，在谁在江湖走，这是必挨刀，不是，那怎么说来着？ 常在河边走， 哪有 不 湿鞋的？就是对啊，早晚得还的。我的意思就是，哎， 哦，出来坐的，总是要还的。 这些黑话我说不出来了。 这个夏末倾城夜半凉就说：“磊哥早呀，这个要说以前不注意呀，现在有注意的生活习惯。记得几年前晚上通宵，连着几天根本不慌，来呀，快活 happy 起来呀！现在可不行了，晚睡几天这脑袋疼。”这个虽然我现在才20多，但还是感觉冬天呀，一手一根吃冰棍儿。现在以前这样，现在不敢了。夏天吃冰棍儿，每次都还犹豫一下，就怕闹肚子。还有就是以前冬天为了磨练自己啊，洗冷水澡，您是为磨练。 天哪，你也不能这么蛮干呀！ 现在温一点都嫌凉，不行。他真的发现老了，好多年轻敢玩的、敢干的，现在不敢了。岁月不饶人， 这就是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太作，你知道吗？这 造的， 对，把自己造的不行了，就跟千疮百孔的筛子似的。你现在再想过原来的生活，那筛子全是洞啊，全露出去了。 我想说的是啊，虽然这些习惯不行了，但您千万不能归咎为说岁月不饶人老了，不是因为老了，是您以前这个。糟的太狠了， 对，你看看我现在都40多岁的中年油腻大叔了，谁说 哪里油腻？ 对， 哪里油腻？谁说高磊油腻？ 所有晚上见我的嘉宾，晚上上那个演艺群会的嘉宾见了我，个个的说：“哎呦，小伙子，你今天是实习来的吗？”哎呦，20多岁的实习生都把我当做人，你看我这心里美的， 主要是脸上一点都不油。 这个还有待商榷啊。 如果我是陈奕迅就说了，原来吃饺子就爱吃这个刚这个煮好的那几个头几个， 热嘛， 越烫越好吃，其实对食道不好，现在都是晾凉了再吃啦。 还真是，我告诉大家，好像是我奶奶，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哈，就是喜欢吃，70几年的时候，后来呢就得食道癌了。 哎呦， 真的不是吓唬大家，因为那时候穷，就觉得吃上一顿饺子不容易，所以刚出锅特别香，特别想吃，赶紧吃，就慢慢的越烫越烫，越来越烫， 什么刺激性的， 过凉过热过酸过甜过辣过咸这些。 你听听，苗山用了一个词儿过，凡事过了它都不好， 过犹不及都不好啊。 哎，好嘞。 刚才葛大爷就说了，决明子可以当枕头啊，我还枕着呢。 是吧、 啊、 哎呦呵，还助睡眠是吗？那我明儿我也整一个去。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有一些以前不在意的习惯，如今呢您就认真执行起来了，就哪些好习惯呢？ 跟我们来发送信息互动交流。接下来关注一组文化快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首先来关注飙车喜剧《的士速递五》将于8月3号全国上映。日前的片方发布了一款马赛传说片段，回顾了那辆传奇出租车在系列前作当中的神勇表现。 改编自国内畅销动漫的同名影片《快把我哥带走》将于8月17号上映。该片由郑芬芬执导，张子枫主演。不同于近几年的主打爱情友情的青春片，该片首次以兄妹之间的亲情为题材，不落俗套。 2018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将于今年9月28号到10月底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抚州正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合作实施汤显祖作品翻译工程。抚州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思想家汤显祖的故乡。汤显祖以《牡丹亭》《紫钗记》等临川四梦驰名，他与莎士比亚生活年代大致一体，也被称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美国迪士尼公司宣布呢，系列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9部定于8月1号在英国伦敦开拍。在多部星战影片当中饰演莱亚公主的美国演员凯莉·费雪2016年12月份因心脏抢救无效而去世了，终年才60岁。迪士尼说呢，经费雪女儿的同意，新片中莱亚公主的画面呢将继续使用费雪生前拍摄没有对外披露的镜头。到时候呢、定档于2019年12月份上映的这部影片，目前虽然还没有片名，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关注一下。 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窗外的麻雀在跟山歌上斗嘴，你刷着眼睛，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你的滋味，那边你的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我觉得周董都有一些情歌真的可以让大家心境自然凉，我不知道刚才放那一段上有没有这效果、啊、 早期好多的歌到现在听都特别好听。 对啊，七里香啊，东风破啊， 特别喜欢听迷迭香。 哦，对，也好听 是吧。 啊， 灭妆法师就说，我和苗山一样，夏天被蚊子一咬，这胳膊都是小疙瘩，但是腿一咬吧就起湿疹，求支招。其实我想跟您说啊、我的经验是，这说明啊您的免疫力下降了。 哎呦， 首先应该提高免疫力， 多运动，休息好。 因为你的体质一旦过于敏感，就说明它免疫力下降、所以呢敏感体质改变首要就是多多锻炼，出去啊让自己动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呢太过闷热了，所以大家也 在家动动吧。 对对，在家动动也要保证体力。那么这么闷热的天该怎么办呢？待会儿旅游天气预报我会问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您可别错过呀。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侧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了，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张工啊，这两天太热了，太湿了，我都快喘不过气儿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您想想办法，要不要建国门附近给我们来场雨，您看有可能吗？ 雨最近是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了。 这个雨，北京这个雨下很可能在7号了。 哎呦， 七号 啊！ 哎，就是立秋这一天。那么这一天，这个最高气温有望下降到30度或以下。现在看这场雨也不小，但是在7号之前，那么即将就是忍受这样的天气了。 还得有7天。 对，他们这个气温看来未来这段时间都是在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一带，因为它气温都比较高。 哎， 石家庄可能今天还略微差一点。明后2天都将都加入这种高温的这种天气模式，最高气温都应该是都在35-36度，湿度是也是非常大，最小相对湿度应该在50%-60%，平均湿度也是应该在75%，甚至在80%，风很小。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就非常的闷热了，你在要是在户外的话，马上就一身汗，是不是 啊？对呀，喘不过气了还。 并且对，喘不过气来，并且就好像靠近中国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对，就跟自己是个螃蟹一样。 嗯，对。像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中暑。尤其是大家，你到好像有出去旅游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大家就更要注意了。 那么最好的话，你在这个出去旅游的话，可能比如说喝些淡盐水、绿豆汤、这些东西不方便。那么你可以带上去酸梅啊， 酸 梅汤喝一喝，是不是？ 哦，对， 对对，你可以适当带点盐。 为什么呀？ 这个开水也冲一点淡盐水喝一喝， 补充盐分。 就是对，出汗多了以后，它失去了盐分，这个身体不平衡了，那么身体非常的不适。 哦， 所以说大家要采取一些方法。 哎，别，张工，咱们是这个、天气预报，咱们就是现在有点像养生堂的感觉。张工，您赶紧给我们推荐，北京这么热，那其他地儿？比如全国各地其他旅游城市有没有凉快的我们可以去那玩的？ 凉快的地方呢，你就像、这个在内蒙古的的北部，像这些地方哈，那些草原上，这个地方啊，现在看来比较凉快。虽然是今年这个气温高的范围非常大，那么这个地方相对的还是凉快的。那它海拔高度高一些， 对， 它白天比较热，但是你这个太阳一落山以后，它马上就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您这语气都不行，马上就凉快。 啊，对，马上就凉快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应该在这些地方，你的避暑应该是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你到这个海边上， 海边， 当然海边的现在看来也是比较热。你看今天我看一个新闻图片，在青岛那个海域，好家伙，那海的那个游泳的人简直是，都满了，是不是？ 海藻了，是吧？这、都跟鱼虾蟹着全出来了，好嘛。 他今天这个另外这个高温的范围也非常大，你像这个合肥、南京、杭州、南昌、武汉、长沙、重庆，尤其是重庆这个地方， 怎么了？ 那今天这些有些地方高温很可能就到了40度了。 我的天呀，怎么办呀？就别出门了呗。 对，像这种情况，你最好在户外了。 哦。 或者在室内了。那么在空调之下，那么在空调之下呢，大家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在空调这个环境当中， 那怎么办呀？ 最好这吹一吹，你停一会儿，是吧？ 哦，吹。 那么像这种情况还要。大部分地方，因为啊，尤其是北方的这种高温天气，就看得持续，起码就6号之后了。 哎呦， 是不是？ 再忍6天吧。啊， 嗯，对。另外，都是对降水的情况，有时间吗？ 可以，没问题。您说有时间，有时间。说到正题了啊。 这个降水，应该说，那么这个除了是高温的区域，这个它没有什么明显的降水之外，应该是在今天在西北区域东南部，像这些地方，像西安这一带啊，这个广西啊。贵州啊，云南，还有这个像拉萨，像这些地方，今天都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 哇！ 但是像这些天气，因为这旅游也不错，但是这些地方地形地貌都非常的复杂。 嗯。 那么像这些地方旅游，大家一定要小心。 对对对，尤其要去之前得关注一下航班的动态，别到时候延误了，是不是哈？ 嗯，对，往往像这种强的降水，往往就延误。像这种强的降水，往往就伴有雷电，甚至是大风天气，甚至有时候范围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这种临近的这种预报、这个预警的信息，免得它延误了行程。 对对对， 情况啊。 好，谢谢张工，今天天也够闷热的，您也得喝点酸梅汤啊。 你也多加注意。 得嘞，谢谢张工。好了，稍后我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火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7，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6.5，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到五元桥的由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三元桥的由南向北，东四环18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的由南向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还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That super thing, hot i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北北就说了，哎，能不能以后天天连线张工，张工特别可爱是不是，然后那口音特别逗，然后说，哎，我告诉你，水里得加点盐哈，特别热，我告诉你。 哎呀，都是妙招哈。 谢谢张工，谢谢张工 啊。比如说沐风月就说了，绿豆汤啊，用纯净水熬的就碧绿碧绿的，用自来水就是红的。 嗯， 是吗？小喵喵也说跟水质有关，好像熬的时候放点矿泉水就变绿。 我说的吧，咱们北方的水啊，这个碱性可能大一点，要不然就烧水有碱的，所以它就容易红。南方的水真的偏软，所以碱性没那么大，所以熬出来就是偏绿。 我不同意。我同意， 拿出证据来。 我同意郑斌说的 啊，说 他说开水下绿豆煮出来的是绿的，凉水下绿豆就是红的，没错。 妈妈妈，你那样回去现在你就给我熬啊。 是这样的， 开水看看是不是，是 这样的。 怎么说， 比如说是这样的，冷水下锅，这个豆子呢、啊、是和这个水一块儿，它随着变热它变熟， 咕嘟咕嘟， 这个汤就是红的、 啊、 我看看、 哦、 对，你看凉水下就是红的，如果这个水已经是热的了、 哦、 然后下的绿豆基本上绿的，我反正是这样感觉的。 我怎么觉得， 因为我熬出来过绿的，那如果是水质的区别，那同样都是。 那你是不是当，你是不是当时使的是纯净水，不是自来水啊？没 有，买不起。 你这是油饼女神，你都买不起矿泉水。 我有这个都买油饼了。 天呀，你真会精打细算。得嘞，我们看看王振武说了。 这因为杨这位朋友说、 啊、 我觉得跟锅有关。用砂锅是绿的，用金属的会氧化。 不对了，您 我真是难为死我们、 啊。他说这个王振武说了，以前很不喜欢看新闻，感觉太长浪费时间。3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朋友圈的十几个亲朋好友群里发12条一句话的国内外时事新闻，所有内容呢都是我从主流网站浏览之后我精选出来的，最后呢再加上一条正能量的心灵鸡汤，再加上中英文各一条，大概1分钟能看完。3年多过去了，我持之以恒啊，和我们出发吧一样，每天清晨是从未间断，得到了好朋友的点赞，不仅自己一天之起始充满了活力，还让身边的亲朋好友收到了满满的骄傲和成就感。好习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哦，你这习惯真是不容易呢。 当然了，每天都得浏览那么多的东西。 嗯， 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编辑给我们编辑好 的、嗯、是呢。3秒钟记忆就说，现在每天睡前呢都看书半小时，感觉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比以来强了。 嗯，是吧， 强了， 真是。 我觉得看书真的是好习惯，我们经常会鼓励大家不能只在读书日的时候提起来，哟，我是不是好多年没看书了，甚至有时候一聊这个话题，您上次读书难道是不是上学的时候啊？ 你呀，真的吧，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欧洲青年们特别好。有一次我跟我表弟说，我说看看人家欧洲的年轻人，我在地铁上看见、嗯，要是咱们的年轻人在地铁上都是看手机看电视剧打游戏，你看看人家的年轻人都拿一本书在阅读多棒。 这 你知道我表弟说什么吗、嗯、 姐，你知道吗？我们的运营商搭了一些网，在俄罗斯之后，俄罗斯的年轻人也不看书，开始玩手机了。 太坏了。不过，但是啊，确实是，我觉得咱们不得不说，有一些这个民族，他们的习惯确实非常好。比如说，咱们的近邻日本， 嗯， 他们网络也非常发达呀， 嗯、 对吧、 嗯？ 但是他们的年轻人，我看到在机场，甚至我，因为我也去过两次日本，在地铁上真的是就拿着书看。真的是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在飞机场上赶飞机，看到日本的学生朋友，他们就席地而坐。当然国内可能也看过类似的新闻，所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他们。 我觉得还是增加阅读习惯是很非常的好的，鼓励大家多读书。 是 T5 说，哎，有这航站楼吗？T5 正在建。 他说说起习惯啊，之前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不吃早餐，后来呢也就是现在换了一家公司，一天三顿的工作餐，那叫一个丰盛，下午还加一下午茶，按时吃饭是给我调过来了，可是一个月我胖了五斤。 慢慢减肯定能减回去， 这是虚胖。真的， 对，您看杨俊杰这事儿，我现在开始戒烟了，只要自己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多好，对不对？戒烟这事儿不仅仅是你自己受益，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你身边的爱人也会拍手鼓掌的，绝对是对全家人都有好处。 嗯，人生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养生小秘方 啊， 他说我呀自己的习惯是每年进入暑期，早上起床用这个焖烧杯， 我知道， 然后呢泡红糖姜丝水、哦、这个习惯早已经坚持十几年了，之前呢是用保温杯，现在就用这个焖烧杯，可能效果更佳，所以提供给大家。 焖烧杯啊就是那种，就是其实现在小朋友用的特别多、 啊、 他呢一般就是比如说要出去玩了，然后小朋友呢可能比较挑食，你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但是呢你要是单为他早上起来煮一锅粥又觉得有点浪费，你可能去个一两天才回来。焖烧杯呢就是你把水和米，生米直接放在这个杯子里头，大概是一斤左右，500毫升，然后你放进去以后，两个小时，最快两个小时之后，它就自然而然的在杯内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和循环，就熟了。 低温慢煮技术是吧？ 哎，差不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技术，非常的方便。也就是说，你带着它出去玩，哎，等到了目的地，该中午吃饭的时候了，直接就喂小朋 友。饭熟了是吗？ 是，所以它这就是这个原理，很多的家长都会买一个。 但这红糖姜丝水真的提供给大家、嗯，我听了好几个老中医给我推荐了。 红糖姜丝水， 他说这个是干嘛用的？主要啊，姜丝水尤其像夏天，最好的好处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喝凉水，有一些年轻人真的喜欢， 嗯， 包括现在我身边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冰可乐，不是说我知道它不好，但是真的胃里缺它，怎么办？可以喝， 嗯、 早上起来起床拿这个姜丝。红糖煮一个水先喝喝打打底、 哦、 然后下午您说您再喝点凉的，基本上就不会有积热的效果了，有一个保护层。 哎呀，你说这靠谱吗？结果听完了以后大家都这么干，结果 应该是靠谱的， 立秋的时候全拉肚子、 哎、你看人生这位朋友说的跟我上次碰到好几个老中医提的是一样 的，一样的是吗、 嗯、 大家也可以试试，我觉得刚才苗山说的那个也不一定就完全不行。 你看我的眼神是这样的坚定 是吗？ 缺人国眼神。 但是你也说过因人而异呀、 啊、哦是呢。你知道什么叫打嘴是吧？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哈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之前呢您不太在意的一些生活习惯， 没错， 现在您慢慢的在意了，要习惯它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对吧哈？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了，北京时间的8:47了，接下来我们 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在很多市民的印象当中啊，前门商业区呢是外地游客聚集的地方，但是随着商业业态的调整啊，特地赶到前门逛店消费的北京市民越来越多。那么在上星期六的北京坊文创活动体验日上，西城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定位为中国式生活体验区的前门北京坊已经是引进了商家60多个，那么在这些门店消费的人群80%都是北京常住人口的。 没错，上周呢这个正值北京坊举行了东邻西坊艺术节、街头音乐快闪啊、亚洲青年艺术家集市啊，然后 3D 毕加索艺术装置等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波的年轻人，而且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是本地的年轻人，比如说有这个咖啡大品牌旗舰店门前呢就等待品尝咖啡的，还有特色茶饮的顾客呢都排起了长队。刚开业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无印良品酒店，其实在之前开之前就备受关注，也是宾客盈门，不少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在一楼大厅的书吧里看书，参观老北京的家庭老物件展。就酒店的接待人员就介绍，234层的47间客房目前已经全部住满了，房间预订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而入住和预订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住在本地，就是来体验一下这个极简式家居风格的酒店。 有时间这个周末咱也去瞅瞅哈。咱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哎，这个想长途飞行坐得宽敞，您该怎么做呢？乘坐长途航班想坐得宽敞一点，怎么才能更省钱？英国一家消费者网站调查之后建议，咱呀不妨试试廉价航空公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家消费者权益组织网站呢调查很多家航空运营商长途这个航班的座位大小和腿部空间后呢，就调查发现，同样大小的坐席空间呢，廉价航空企业收费普遍是低于传统航空运营商的。与其全价购买传统的航空运营商的宽座席，可能不如在部分廉价航空上呢花钱升舱。 对，咱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廉价航空的运输商挪威航空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长途航班，普通座椅排距是在78.74厘米到81.28厘米之间，以它的低廉票价，比维珍航空公司78.74厘米标准座椅排距划算的多。那么高个的乘客呢，可以多花钱坐在隔板或紧急出口附近，那儿的座席腿部空间最多可以高达96厘米。更重要的是，这家航空运营商规定，长途航班上无论座席大小，选座费一律大概25英镑，折合人民币200多块钱呐。 不过提到这个，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好消息，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昨天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中国国内的有一家航空公司现在已经率先实行了可以一人买多张票这件事儿。 哎，原来不也可以吗？ 以前不行，你名下这个航班只有一张票，但现在你可以买三张，就是你可以买三张连座，然后躺平平。 哦，就一个人的名下吗？ 对，一个人名下，现在有一个航空公司已经可以了。 你这好有钱呀！你直接买个商务舱不完了吗？ 不，当你碰到特价机票的时候， 哦， 然后你买三张，而且呢，航空公司说无论第一张票价打几折，啊，第二张、第三张都是有再折扣， 折扣 再有折扣。 哇， 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1000块钱买了一个原价，这回比如说这个像北京和上海特别忙的时段，有一个全价的1000块钱的票，那哪怕是全价票，第二张第三张可能会给你打6折，会5折这样的票。但如果我这个首张票我可能是90或120买的特低价的票，它可能同样它要比第一张要便宜， 还这样规定呢？ 对，所以你碰到特价机票的时候，这是一个好事儿。另外，如果长途飞行的时候，提前订，价格也不是特别贵的情况下，在航空公司协调了，飞机上是有空位的，他会就是临时公布，我们是可以售出一个名下几个座位的。 反正到时候你就盯着看呗。对吧？ 对， 看看能不能买得到这样的牌。 所以这是好事儿。你看有时候特价的时候三张加一起可能也比前面那个舱要便宜。 对，而且您能够180度平躺， 躺平平啊。 哎呀，这是在3万英尺之上该多舒坦呀。 原地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本期节目将为您介绍北京市有奖发票二次兑奖的兑奖时间、兑奖地点以及兑奖所需的资料。 第一，兑奖时间，兑奖期限内工作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请中奖者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具体事项以电话通知为准。 第二，兑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8-10号，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 第三，兑奖所需资料。第一，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券式普通发票，中奖者本人携带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参与二次开奖时登记的手机号码，中奖发票的发票联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兑奖。 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中奖者本人携带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参与二次开奖时登记的手机号码，中奖发票版式文件打印件两份来兑奖。 兑奖者领取二次开奖中奖奖金时，应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兑奖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代扣代缴。 通过几期节目，听众朋友们基本了解了北京市有奖发票的相关政策和兑奖方式等内容。有奖发票好处多多，也再次提醒您，任何商家以所领发票已用完、税务机关未提供发票、开票系统故障、消费金额未达到开票限额等理由拒绝开具发票的，消费者可以拨打010-12366或主管税务机关电话进行投诉。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关注一条趣闻哈，这个想要创业又觉得勇气不足，养只猫可能会有帮助。我们真不是在开玩笑啊！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说，感染冈地弓形虫，也就是一种常在猫身上发现的寄生虫，可能让人更爱冒险和创业。你说人老外都研究些什么呀？ 哎呦，他们这科学研究简直是啊，太刁钻，科目太刁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招募了1495名大学生，检测他们的唾液样本，以了解他们是否感染过冈地弓形虫。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同学们把商科作为主修科目的人数是非感染者的1.4倍，追求从事管理职务和创业的非感染者的1.7倍。另一项呢，对197名成年专业人士的调查也显示，感染弓形虫的人呢，自主创业的企业可能是非感染者的1.8倍。 嗯，研究人员说呢，受冈地弓形虫感染个体和感染率较高的国家都显现更强的创业倾向，这或许呢，就是因为感染冈地弓形虫降低了人们对于失败的恐惧，鼓励人们在商界冒险。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啊，上述结论啊，就不意味着感染弓形虫的人经商一定能成功，那不是就是白搭白研究了吗？这事儿只是说存在一种可能性，你说是不是啊？ 哼，以后养猫更有理由了。比如说谁妈说，哎，你别养猫了，你有点时间照顾它。妈妈，我要创业， 我就得养它。北北说，红糖姜水不是女生喝的吗？错，男生也可以喝， 驱寒气。 就是这个不分男女啊。CC 还说，哎呀，刚才你们说那个闷烧杯还能做酸奶，真的？怎么做呀？就跟那个现在外面卖那个酸奶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真棒，还能发酵是吗？ 小婉说，哎，我是不是发的晚了？我想讲讲我自己，原来我是一个特能作的人。我看你小婉，小婉是个姑娘，哎呦，姑娘还作呀，真是。 你看她嘟着嘴的表情。 熬夜喝酒能嘚瑟，但自从迈进了30岁的门槛儿，我周六日不睡懒觉了，每晚10点我就睡美容觉。我越来越喜欢在家做饭了，还能坚持运动了，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了。 哎呀，一位中医爱好者这个朋友刷屏了，我赶紧念您一下。这个 ZZH1970 就说了，没听，就是只听到声音没看到本人，这个判断不是很准确 啊。 但我建议苗山同学啊，现在开始你做一些艾灸，做完之后呢，喝些杭白菊和枸杞煮的水。 这干嘛呀？ 然后呢，出门之后还可以做艾灸，另外在保温杯里带点这个杭白菊和枸杞煮的水。刚才不提到去祛湿气吗？ 哦，这就祛湿气的。 然后呢，肯定对身体多好嘛。反正呢，多喝点热水， 没错， 真是好处， 绝对没错哈， 好处多多。 哎 ，Angel 说了，过去我不爱吃粗粮，我现在逼着自己吃；过去我不爱运动，我现在逼着自己要运动；我过去爱吃甜食和荤的，就是大鱼大肉呗，我现在尽量我逼着自己不吃。哎呀，真的是年龄改变一切，这些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总之呢，只要是好的习惯，我希望听众朋友坚持下去哈。 对，人还有个女孩叫大帅，哎哎，苗山什么养生贴发我看看，嘿，我也整点试试。好，求养生贴 老多了。这个郭外桑娃就说，从高一开始习惯每天买一份报纸，坚持14年了，算不算好习惯？ 算， 阅读的好习惯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这些好的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抽烟什么的，咱们都通通戒掉。 没错。 好了，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能翻看这画面，我想 您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